攻读户籍记第五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命以色列子民把患任何癞病、任何淋病及所有为死尸沾染不洁的人送出营外，不论男女都应送到营外去，免得我住在他们中的营幕沾染不洁。以色列子民就如此做了，将他们送到营外，上主怎样吩咐了梅瑟，以色列子民就怎样做了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训令以色列子民，不论男女对近人做了什么不义的事，因此得罪上主而自觉有罪，他该承认自己所做的不义，除赔偿全部损失外，还应另加五分之一给他所害的人。若此人没有近亲可向他赔偿，这赔偿就归上主，属于私祭。此外，上应献你赎罪的公绵羊为自己赎罪。以色列子民在奉献的各种圣物中，凡是给私祭的献礼，即归于私祭。每人所奉献的圣物应归自己，但人给予私祭的应归于私祭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若某人的妻子背离丈夫，对他不忠，瞒着丈夫让人与他同睡交媾，在暗中玷污了自己，又没有见证，也没有被捉住，若丈夫心生疑忌，疑忌他的妻子受了玷污，或者心生疑忌，疑忌他的妻子但他实在没有受玷污，丈夫就应带他的妻子到司祭前为他献祭，献十分之一厄法的大麦粉，其上不可倒油，也不可加乳香，因为这是因遗迹所献的素祭，是以回忆罪过的素祭。司祭令他前来站在上主面前，然后用陶器取些圣水，再由会幕地上取些尘土放入水内。司祭叫着女人站在上主面前，松开她的头发，将回忆的素祭品即为遗迹所献的素祭品放在他的掌上。司祭手内拿着给人招致咒骂的苦水，然后司祭命那女人起誓对他说，若没有人与你同睡，若你没有背离丈夫受玷污，愿这招致咒骂的苦水与你无害。但是如果你背离了丈夫受了玷污，让丈夫以外的男人与你同睡，在此司祭将那女人以诅咒的誓词起誓，然后对她说，愿上主使你在你民族中成为可咒骂和诅咒的人，使你大腿萎缩，使你肚腹肿胀，愿这招致咒骂的水进入你的五脏，使你肚腹肿胀，使你大腿萎缩。女人答说，阿们，阿们。随后司祭将这些咒文写在纸上，用苦水洗去，令女人喝这招致咒骂的苦水。这招致咒骂的水一进入她内，就给她带来苦楚。司祭再由这女人的手内接过为遗迹所献的素祭祭品，在上主面前行过摇礼后放在祭坛上，再由这素祭祭品内取出一把来作为纪念，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以后才令女人喝这水。司祭命她喝水以后势必灵验，如果她受了玷污，对丈夫不忠，这招致咒骂的水一进入她内，就给她带来苦楚，她的肚腹必肿胀，大腿必萎缩，这女人在她的民族中必成为可咒骂的人。 但是如果这女人没有受玷污而是贞洁的，就不致受害，反要生育子女。这是关于遗迹事的法律。即使一个妇人背离丈夫受了玷污，或是一个男人心生遗迹，遗迹自己的妻子，他应带妻子站在上主面前，司祭应对他执行着法律所规定的一切。如此，男人可免无罪，女人应自负罪债。